你好，我是戴明。手机设备电量有限， APP 开发时如不注意电量的消耗，当用户发现你的 APP 是耗电大户的时候，就会毫不犹豫地将其抛弃。所以每次开发完，我们都需要去检查自己的 APP 有没有耗电的问题。耗电的原因呢，有千万种。如果每次遇到耗电过多的问题，我们都从头查找一番的话，那么效率呢，必然会低下。比如说测试同学过来跟你说，某个页面的前一个版本还好好的，这个版本的耗电怎么多了那么多？那么您首先想到的可能就是这个页面有没有开启定位，网络请求是不是频繁，亦或是定时任务时间是不是间隔过小。接下来你就会去查找耗电问题到底是怎么引起的。你去翻代码的时候，却发现这个页面的相关功能在好几个版本中都没改过了。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使得这一版本的耗电量突然增加呢？不如就使用排除法吧。你把功能一个个都注视掉，却发现耗电量还是没有减少。这时你应该怎么办呢？上面是我们描绘的一个故事和场景哈。那今天我们就在这篇文章里和你一起分享一下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法。我们首先需要明确的是，只有获取到电量才能够发现电量问题。所以我就先从如何获取电量和你讲起。在 iOS 中， Alkit Framework 是专门用于跟硬件或内核服务通信的，所以我们可以通过 Alkit Framework 来获取硬件信息，进而获取到电量消耗信息。在使用 Alkit Framework 时，你需要首先把 lpowersources.h、lpskeys.h 和 Alkit 这三个文件导入到工程中，然后把 battery monitoring enabled 置为 true，最后通过如下代码获取 1% 精确度的电量信息。你可以点击文稿查看这段代码。说完耗电量的获取方法，我们再继续看如何解决电量问题。回到最开始的问题，当你用排除法将所有功能注视掉后，如果还有问题，那么这个耗电一定是由其他线程引起的。创建这个耗电线程的地方可能是在其他地方，比如说是由第三方库引起的，或者是公司其他团队开发的二方库。所以你需要逆向的去思考这个问题。这里你不妨回顾一下我们在第12篇文章 iOS 崩溃千奇百怪如何全面监控中是怎么定位问题的。也就是说，我们还是先反过来看看出现电量问题的期间哪个线程是有问题的。这里有一段代码，你可以点击文稿来查看。通过这段代码，你就可以获取到所有线程的信息。通过 task threads 函数，我们就能够得到所有的线程信息数组 threads以及线程总数 thread count。 threads 数组里的线程信息结构体 thread basic info 里有一个记录 CPU 使用百分比的字段 CPU usage， 你可以点击文稿查看 thread basic info 结构体的代码。有了这个 CPU usage 字段，你就可以通过便利所有线程去查看是哪个线程的 CPU 使用百分比过高了。如果某个线程的 CPU 使用率长时间都比较高的话，比如超过了 90%， 那么就能够推断出它是有问题的。这时将其方法对战记录下来，你就可以知道到底是哪段代码让你 APP 的电量消耗多了。通过这种方法，你就可以快速定位到问题，有针对性的进行代码优化。多线程 CPU 使用率检查的完整代码如下，你可以点击文稿查看。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了在线上碰到电量问题时应该如何解决，但是电量的不合理消耗也可能来自其他方面。 CPU 是耗电的大头，引起 CPU 耗电的单点问题可以通过监控来解决，但点滴汇聚终成大海，每一个不合理的小的电量消耗最终都可能会造成大量的电量浪费。所以我们在平时的开发工作当中时刻关注对耗电量的优化也非常重要，对 CPU 的使用要精打细算，要避免让 CPU 做多余的事情。对于大量数据的复杂计算，应该把数据传到服务器去处理。如果必须要在 APP 内处理复杂数据计算，可以通过 GCD 的 dispatch block create with QoS class 方法，指定队列的 QoS 为 QoS class utility， 将计算工作放到这个队列的 block 里。在 QoS class utility 这种 QoS 模式下，系统针对大量数据的计算以及复杂数据处理专门做了电量优化。接下来我们再看看除了 CPU 会影响耗电，对电量影响较大的因素还有哪些呢？除了 CPU， IO 操作也是耗电大户，任何的 IO 操作都会破坏掉低功耗状态。那么针对 IO 操作要怎么优化呢？ 业内的普遍做法是将碎片化的数据磁盘存储操作延后，先在内存中聚合，然后再进行磁盘存储。碎片化的数据进行聚合，在内存中进行存储的机制可以使用系统自带的 NS Cache 来完成。 NS Cache 是线程安全的， NS Cache 会在到达预设缓存空间值时清理缓存，这时会触发 Cache View Evade Object 方法的回调，在这个回调里就可以对数据进行 IO 操作，达到将聚合的数据 IO 延后的目的。 IO 操作的次数减少了，对电量的消耗也就减少了。SD Web Image 图片加载框架在图片的读取缓存处理时没有直接使用 IO， 而是使用了 NS Cache。 使用 NS Cache 的相关代码如下，你可以点击文稿来查看。可以看出 SD Web Image 将获取的图片数据都放到了 NS Cache 里，利用 NS Cache 缓存策略进行图片缓存内存的管理，每次读取图片时会检查 NS Cache 是否已经存在图片数据，如果有就直接从 NS Cache 里读取，如果没有才会通过 IO 读取磁盘缓存图片。使用了 NS Cache 内存缓存能够有效减少 IO 操作，你在写类似功能时也可以使用这样的思路，让你的 APP 更省电。 CPU 和 IO 这两大耗电问题都解决后，还有什么要注意的呢？这里还有两份关于 APP 电量消耗的资料，你可以对照你的 APP 来查看。苹果公司专门维护了一个电量优化指南 Energy Efficiency Guide for iOS Apps， 分别从 CPU、 设备唤醒、网络、图形、动画、视频、定位、加速度计、陀螺仪、磁力计、蓝牙等多方面因素提出了电量优化方面的建议。所以当使用了苹果公司电量优化指南里提到的这些功能时，严格按照指南里的最佳实践去做，就能够保证这些功能不会引起不合理的电量消耗。同时苹果公司在2017年 WWDC 的 Session 238也分享了一个关于如何编写节能 APP 的主题， Writing Energy Efficient Apps。 那接下来我们小结一下今天的主要内容。今天呢，我跟你分享了如何通过获取线程信息里的 CPU Usage 字段来判断耗电线程，进而得到当前线程执行方法堆栈，从而精准快速地定位到引起耗电的具体方法。我曾经用这个方法解决了几起难以定位的耗电问题，这些问题都出在二方库上。通过获取到的方法堆栈，我就有了充足的证据去推动其他团队进行电量优化。那除此之外，我还跟你介绍了如何在平时开发中去关注电量的问题。在我看来，减少 APP 耗电也是开发者的天职，不然如何向我们可爱的用户交代呢？最后我来给你留下一个课后小作业吧，可以帮助你巩固今天所学的知识。请你使用我今天分享的耗电检查方法，检查一下你的 APP， 看看哪个方法最耗电。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在评论区给我留言，分享你的观点，也欢迎把它分享给更多的朋友一起阅读。